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雍亲王胤禛长身去往枣树林那一看，果然那儿站着个姑娘，姑娘还在木仔树林里待着嘛，这是出来了，也往这边盯着，看见没？就是她，以身相许，要嫁给我师叔佟麟，这就是我未来的老婶儿，想翻名给玉成此事。爷，人家等着回信儿呢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海川的艳福不浅呐、啊！你等等啊，雍亲王一回身瞅瞅佟麟，佟麟在那边坐着呢。佟麟这阵站起身来了，手中提着双月，几次想登台，都叫雍亲王给拦住了。别人也劝，让佟麟呢，休息休息。言下之意，怕佟麟栽跟头。那么多大侠都未必是陆秉章的对手，你佟麟上去叭一跟他栽在那儿，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？这是出于爱护佟麟，所以拦着他不让他登台。此刻佟麟热血沸腾，全神贯注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雍亲王拍拍他肩膀：“海川呐、啊，你坐下。爷，有事儿吗？”咱那忙里偷闲，谈点题外的话。用手一指张方，是这么回事。佟麟不听便罢，听完此言的眼眉都立起来了，脑筋都蹦起多高来。爷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生死关头，怎么能谈到这种事情？休听他胡说八道。张方一听过来了，哎，我师叔，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吓死我，我也不敢在您面前胡说八道。退一步说，就打我糊弄您，我天胆也不敢糊弄王家千岁，我小命还要不要了？这千真万确，不信呢您去问一问好不好？那姑娘就听信儿，走。他用手拉佟麟，本来佟麟就不是那种人，另外情况特殊，一看张方过来一拽他，佟麟有点生气，你甩胳膊，起来，走，我不听。你认识他是谁吗？谁让你亲自答应人家？简直是一派胡言。 胡说八道，推来下去。哎喂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行行行行。张芳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这火窝的甭提有多大了。心说话，这个人感情要有能耐有名气了，都这样啊，都这么大脾气啊。可也罢了，我听我老师讲过这么句话，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大的脾气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一想我回去跟这姑娘没法说呀，哎，干脆我就把你蹲那儿吧，我也没脸去送回信儿去了。张芳想的这心里憋屈的慌，离开铜陵往后退，心说我离你远点行不行，我看你今儿瞅我有点不顺眼。他光顾往后退了，正好踩在一个人脚上，这人有点急了，照张芳后脑勺啪就一巴掌，把张芳打一蹦。哎，张芳心说倒了霉喽，倒了霉喽，今儿怎么这么不顺去，昨天晚上做梦没做好怎么，谁敢打我。回头一看他就一愣，打他这个主是个漂亮的小伙，他长得贼帅，跟佟林那个不差上下，上中等的身材，宽肩膀，胸脯鼓鼓着，细腰梁，屁股蛋翻翻着，身上穿着宝蓝色裤褂，里头白褂子，十三太保的纽帕，绣面高碗，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背后背着大草帽，手上拎着马鞭子，在他的身旁有一匹白龙驹，这匹马高七寸大皮碗，刀楞脖子，猪枪耳朵，浑身上下没有半根杂毛啊，跟大白缎子差不多少，挂着十八个威武紫金铃，鞍颤交环，都是新的，而且马脖子上搭了着搭布，里边鼓鼓囊囊的揣的都是东西，看的意思也是赶长途来的。最吸引张芳的是鸟船德胜钩，挂着一条花枪，鹿皮套套着枪尖儿。耶呵，张芳心说话，要别人打我这下我跟他拼命，这小伙长得太帅了，就冲这个五官相貌，算了，我忍忍吧。不过又一想，我太憋屈了，那头把我训了一顿，这头还打了我一巴掌，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？不行，没吃过这亏，干脆我冒点坏水泄泄私愤。滋儿一声，坏水上来了。张芳冲这年轻人呢抱了抱拳，我说这位小哥，刚才是我一时没注意踩到您脚上了，怪我眼瞎，疼不，我给揉揉啊。说着话弯腰啊，就给这人揉脚，这人一看有点过意不去，把脚一撤，拉住张芳，朋友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一时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我打了你一巴掌，我是罪该万死，这没关系没关系，你看那我把您脚踩了，我理应当给您揉揉。哎，小伙子，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外乡人。外乡是指哪？安徽淮安府的。哎呦，道不近呢，上这儿来办事儿啊。我听说九月九重阳盛会，天下的英雄集中于此，我打算开开眼长长见识，特为上铁扇寺来的。那请问您跟铁扇寺老当家的有什么关系吗？没有，根本不认识，我就是特为看热闹的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哎，我说朋友，你快走快走啊，我刚来怎么走，快走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。 我替你捏着一把汗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处境太危险了。嚯！年轻人就一愣，朋友，我听糊涂了，我又没得罪谁，怎么我的处境这么危险？危险！你往台上看看，比武台上使枪的那主，你看见没？看见了。那人是谁你知道吗？刚才我打听了，说姓什么陆，叫陆秉章。 对呀、啊、 这老家伙俩老钱买碗兔子血，贵贱不是东西。刚才他声明的时候你来没？没有。你看他声明的时候你不没来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他一登台撇着辣嘴，把枪在手中一端，他说了，说今天武宗十三派81门的人来了，他欢迎，他就反对使大枪的，告诉全场的人，谁要使枪趁早给我滚开，哪个不听我提了到台上就穿蛤蟆。他还声明，是天下使枪的都是他耷拉孙儿，他耷拉孙不听话，再把他收拾死。我说这马是您的吧？这枪是你的吧？啊，完了吧？你正在他警告之内，这样吧，他要发现你使枪，把你拎到台上穿了蛤蟆，你这怎么办呢？嗯，快走，咱俩投缘，我把他底告诉你。年轻的小伙子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剑眉倒竖，是虎目圆睁。这个，他真这么说。我这人从来没说过瞎话，那咱俩投缘嘛，我才告诉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陆秉章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其实等于说他自己，别看他在台上比比划划，真要论使枪的，他才是大的孙子的辈儿。冲朋友你这一说，我还非登台会会他不可。别，您说张方够多坏，这纯属是冒坏水，这一勾芡，这小伙就火上来了。年轻人嘛，头脑发热，一挥手叫过俩家人来。哦，张方这才发现人带着跟班的，老五老三给我看着马匹，我登台。少爷，你看您说了，您到这就为看热闹，您登台干什么？诗里的没咱，肝里的没咱。废话少说，我是主人，你们是主人，当然您是主人，那就听我的。说着话唰把大褂上了，后头的草帽摘了，马鞭子挂上，一伸手在隔上钩上咯咯把花枪摘下来了，把前面的枪帽子撤掉了。张方一看这条枪是刷亮夺人的二目，1尺8长的枪尖子，8棱鎏金铛，2指宽的血槽，4指宽的锋刃，那太快了。把大枪在手中一提，你们马匹看好，我去就回。张方往旁边一闪，小心，留神，哥们儿注意。看这小伙挤过人群是直奔比武台。张方乐得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心里话，打我还没那么一个。除了我爹跟我同师叔，别人收拾我，我非得调理他不可。小伙啊，你还毛嫩呐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他登台也有好处，他真把陆秉章给收拾了，给我们的人出口气。陆秉章把他给收拾了，我也报了一巴掌之仇。他在后边等着咱不提，但说这小伙子分人群来到比武台下，仰面往上看看，3丈3尺高啊，那说着玩呢。这小伙不使旱地拔葱，也不使燕子3抄水，干什么呢？来个撑杆跳，拿大枪当杆 往后倒退出去三丈多远，噔噔噔往前一个紧跑，把枪尖子一着地，俩手一扶着枪杆子起，这枪就弯了，跟个弓形一样。等扒着一个反弹，借着这个劲儿，飞身而起，跳上比武台，双脚落地，声息皆无。天下看热闹，这些人一瞅，越飞人啊！哎呦，又杀几个飞人，哗！一阵大乱。单说这小伙来到台上，把枪在掌中一托，高声断喝：“飞！二位，别打了！二位，住手！我来了！”单说南侠司马空。100多个回合没有取胜，道爷心中焦躁，把抓柔肠啊！那么大的南侠客，鼻洼鬓角已经见了汗了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这小伙来了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真是及时雨啊！南侠撤剑飞身形，跳出圈外，倒提宝剑，用道袍把汗斩了斩。闪目一看，是个20挂零的小伙儿，不认识，一团的锐气。道爷心说，大概跟海川认识，或者跟其他朋友认识，管是谁呢？乐得利用这个机会下台喘喘气儿。无量天尊，施主，你要比武不成？是，道爷，您下边歇着去，把这个老家伙交给我了。南侠飞身下了比武台，回归本座，怎么歇着怎么喝水呢，咱们不必细说了。单说这小伙登台之后，把枪尖着地，砰往了一戳，扎着背膀，怒目横眉盯着陆秉章。陆秉章也有点累呀，他也是个人呢，连战几位大侠，精力耗费的不得了了，他把汗也沾了一沾。不过呢，这家伙体力还是相当好的，看表面看不出乏累了。陆秉章擦完了汗，手捻虚髯，往对面打量打量，嘿，一瞅就泄了气了。完了，你想跟我比武不成吗？谈不到比武，我先问点事儿。啊，说吧，你是叫陆秉章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花枪门的总门长。然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哎，我陆秉章，你方才登台那片声明，你冲谁说的？你白话什么？陆秉章一听，我多少声明来的？这话从何说起？我年轻人。你这话指什么？指什么？你清楚？你当着天下的英雄大言不惭，你说什么？使枪的唯你独尊，别人靠边站。凡是今天参加这个盛会的人，凡是使枪的都给滚，必须得滚，要不滚嘛，你给提了到台上穿蛤蟆。这话是你说的吗？是我非。可把陆秉章给气坏了，心说谁他妈这么缺德，这不瞪眼胡冒泡吗？我多能说过这话呀。陆秉章也气糊涂了，也没往下深问。哎呀，对我说了，你怎么的？你看你没说，你承认这干嘛呀？张方在底一听这个乐呀，心说这位气懵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他高兴不提，这小伙一听是真的，更生气了，把牙咬得嘎吱吱吱响。陆秉章，既然你说出大话，你就对你说的话得负责到底。今天使枪的来了，咱们两挑枪会一会，我瞅瞅你陆秉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。今天我给你就穿了蛤蟆。来了，往下一撤针，噗噗噗， 我这大枪一抖啊，陆炳章就一愣，我累了，我应该呀、啊、找个人替换替换我，下台喘喘气儿，喝两碗水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我要再登台我谁也不怕，可现在没人替换我，又遇上这么一只猛虎，心里怎么没底下呢？这没底这个仗就不好打了。但是陆炳章将是老的辣，经验颇丰，在这种场合他能沉得住气，两只眼睛盯着对面这个小伙，拉开了架势，话不投机是站在一处，这两条枪搅在一块太精彩了。咱没说过吗？枪是兵刃之中的贼，又普遍又难学，说它普遍谁都会使枪，练好了不那么容易的。今天这两位行家里手这一施展能耐，天下人可真开了眼界。佟林不认这小伙是谁，佟林着呀，了不起，高。如果这小伙下了台之后，我把他请过来，问问家乡住处、姓字名谁，我们好好的处一处。我也喜欢枪，将来呢跟他学几招。太漂亮了！不但说佟林这么想，程立明的剑侠也是如此。那位说那个大姑娘怎么办？那大姑娘简直气得都要冒泡了。憋着一肚子火准备找张方算账的，心说你怎么把我这蹲这儿了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不好发作，只好在旁边忍着。你说这张方这不没事找事吗？按下这些头咱不说，但说台上两个人打到50多个回合，陆炳章不打了，跳出圈外，哎，等等我小伙子，我瞅你大枪的路子非常眼熟，我打听你一个人行不行？说吧，打听谁？有一人姓花呀，叫花振芳，人送绰号叫神枪镇成都，这人你认识不？你算打听对了，花振芳是我爹，我是的儿子叫花亮，哎呀看，还有一个叫花振远，那是我叔叔。陆炳章一听乐了，孩儿啊，这么说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咱是一家人了，怪不得我瞅你这枪的路数这么眼熟呢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爹跟你叔叔交情莫逆，在20岁的时候我们形影不离，经常在月下学枪。你发现我枪的路数没？跟你们家的枪有相同之处，那就是你爹跟你叔叔传给我的。你们家的路数我也传了不少，你爹你叔都挺好吗？挺好啊。哎呀，多年不见了，真想他们呐！想不到你都这么大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叫花亮吧？啊，对呀、我听你叔叔说，你还有个绰号叫八辈哪吒花亮。对呀，那就错不了了。孩儿，咱爷俩还用伸手吗？这是一场误会，这么办吧。你愿意留在台上我下台，我要留在台上你下台，咱们约会个时间，爷儿俩坐一块好好谈谈。事情结束之后，你领着我上你们家花家寨，我就看看你爹跟你叔叔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。陆炳章紧套近乎，八辈哪吒花亮闻听此言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呸，陆炳章你算个老几儿啊你，就是我爹跟我叔叔认你，我也不认你，你太狂了你。今天把那边你给我掀过去，这是比武台，不管是谁